还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，哦，喊我们结婚， 我们结婚， 让没发生过的梦都做完，忘掉那些过错和不被原谅的情。 100 miles, 100 miles

却不肯用青春充当交换筹码。强运是命运给我的刑罚，相爱多难的你我却仍总放手了，连眼也不眨。想念是风和雨磨着父母两张青涩脸颊，将胆量丢我成就可期的害怕。我们都会装傻，有老朋友等着研发，混淆真假，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，问得多巧妙，我只能回答谎话。不再装对方在装傻，舍不得你的幸福有过我掺杂，是谁说的放弃梦想才能强大，才可倔强在拳头里磨着，把棱角磨灭成疲乏，误以为在预备成为彼此的家。我们多会装傻，有了朋友等着研发，欢笑着瑜伽， 前遇见你的我还不相信一见钟情，然而心跳却在加速，是喜欢你的证明。就这样你从此住进了我心里，不离心意，你却只把我当朋友，不给我一个机会澄清。多少次被你欺瞒着才问路人，寒冷的夜在云罩站等你下班，原来亲口说出爱你是那么难，即便是在浪漫的夏日海滩， 7000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先生您好，欢迎乘坐982专车。哎，先生，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！ 是啊， 先生，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？ 去了很多地方，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。 您给讲讲呗。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。 哎。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，您和这儿有关系？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。哦，您是？ 我不是谁，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。打开 FM 98.2，来看看我是谁。 FM 98.2，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，年轻不同凡响。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。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在泪水里转，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，在洁白里转，在血红里转，在你已衰老的下来，我想把眼睛睁开，看着你怎么离开。可是我不能停下来，也无法为你喝彩，请你把双手松开。 我的脸庞再次印着我那不安的心，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，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。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有新的浪，

是谁的错才叫人难过？要多久生活才能够重新来过？所以那些不再联络，是不想伤害我。我爱的人不爱我，不是怕寂寞，是怕太脆弱。飞机穿越云朵，我爱在守候，日子一样的但我爱的人他不再爱我。爱情有太多太多定义，我们有太多太多相信，只是永恒这条路太多陷阱，就算我还一样，你也不再一样。我爱的人不爱我，不是谁的错才叫人难过，要多久生那些不再联络，是不想伤害我。我爱的人不爱我，不是怕寂寞，是怕太脆弱。飞机穿越云朵，我还在守候，一样的空，但我爱的人他不再爱我。 Feel this way somehow. I'm so relieved.

的虚拟，陪着我想纸笔，想自己，想雨滴，看着我追呀追呀追，落到云里。 是本色还是本色？ 南北追的台词，被看得只剩下一句，值得羡慕表演是为了重在参与。

不太多，连起来也让人心碎，碎成河。沧桑中独自向前行，说要好好活，但再忙碌也接不了来的客。遇见了就不说值得不值得，擦肩后就成全彼此做过客。沧桑中独自向前行，说要好好活，但再忙碌也接不了爱的客。穿山越海哼你的歌，不能飘泛忘记你更忘记我，从此江河只是传说，天地如画，星辰吞没。穿山越海哼你的歌，大浪飘翻忘记你更忘记我，从此江河只是传说，天地如画，星辰吞没。哪怕想征服的不过是沙漠，珍惜最是难得，爱你让生命变辽阔，温柔被我唱成了歌，伴你人山人海不停留。穿山越海风 多少路途都有照相机陪我，把照片当作旅程的寄托，镜头拍下世界天地每盏不放过，因为太害怕失落。

相拥，在繁华的公社，他们相逢。 心里

飞翔，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许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最后一片，我有着一种神奇叫新鲜。陌生语言，我学会微笑说谢谢，眼泪善变，这杯咖啡喝完之前，你如果出现就有心张结。发现我随心所欲，天空海阔，让我能遇见你，走出原来世界寂寞。随心所欲，随心的歌，让你能靠近我，随心所欲，从容不迫，让我能爱上你，让如果有好的结果。随心的我，不可以再想。 将我无声